交流一年四月十二号，我终于嚟到我自己阿妈嘅屋企，但系佢唔肯见我。啲工人话佢已经唔再喺度。 Let's

心上，错过的机会太多，把这里烧着，改天再说，变成我放弃了摆脱。我不懂，我经历的只能算怀疑，不知道的坎坷，我不会顺从或者质疑我的感受。世界太过复杂，浮夸的表象，它让我们变复杂，做幸福直截了当。一味思考，却没来得及迈出步伐。I gotta move on， 我把下一步放脚上。I'll be there， 这是我爬上看得着，只要那危险犯的错，不是被现在很热的祸福，被看好的陷阱，在过激烈的高中全部被我尽收眼底。路过这世界风浪，我还真没放在眼里。在钢铁中也漂亮，这边是大厦高楼，我能看到未来更大的舞台，向我招手。我始终相信现实和坎坷都不会白流。I know you wanna be the hero， 现在相信太多。 小伤头吗？